好啦，頭先休息之前咧，就提醒過大家咧，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一路走落去咧，咁咧就我哋啱啱咧就開設咗一個轉數快嘅帳户啦，咁就係2629640，2629640，咁咧就可以咧係課金嘅方式支持我哋，咁亦都可以寄支票嚟啦，咁就係我下邊呢度啦，見到抬頭就係寫 M Glue Limited， 就寄嚟我哋嘅地址嗰度。咁嗱，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喺嗰個嘅示威現場示威裏邊睇到嘅前線警察嗰個指揮官對佢哋嘅控制係越嚟越薄弱嘅，真係。亦都因為有一啲嘅 squad 裏邊咧，有一啲嘅好出位嘅警察。咁呢個我之前已經講過，劉澤基現象係會慢慢造成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第二係咩咧？就係嗰種法治嘅崩塌，就因為止暴制亂呢一支大旗下邊咧，所有犯法嘅警察都不能去調查佢哋，亦都唔需要停職。今日係竟然係第一個先係停職，就喺葵芳裏邊揸住呢個嘅電單車瘋狂撞向呢個示威者嘅呢個交通警，先至係第一個停職。我想話點解我哋每一次節目我哋都要播元朗嘅721咧？因為嗰個就係開始嚟嘅警黑開始，警黑勾結之後，到而家成個元朗警區仍然係冇一個當日涉黑的警察是需要停職調查的。當你沒有了這個內部制衡的時候，就會變成中共文革的種方式了。為什麼？就是當你越能夠在前線裡面鏡頭前面表現出你那種打曱甴的精神，止暴制亂打曱甴，那他會通過這些視頻以為就會回到內地微博，然後再加上餵埋呢啲咁樣嘅，即係唔使成本嘅虛榮心，即係劉澤基食到啪啪聲嗰啲，咁大家咪會食咯，咪會中咯，係嘛？佢只要 create 嗱，我點解話失控嘅就係少數咧？佢啲少數就會牽制到個大部分嘅，其實即係等於中國喺少先隊呢個制度一樣。點解中國大陸嘅人我哋叫 compulsive liar 咧？即係強迫性講大話咧。好啦，你幼稚園嘅年代裏邊，你能唔能夠攞到呢個紅領巾？然後喺重要嘅呢個十一好，或者係呢個九一八紀念日好，乜春春好，青年節、五四青年節好，上去講説話咧，你就自然咧就係成為一個嘅即係高人一等嘛。好啦，佢嗰種高人一等同我哋嗰種高人一等係唔同嘅。我哋係咩咧 ？meritocracy。meritocracy 係咩咧？喺現場示威你都睇到嘅噃。有啲人就話：今日我都聽到噶，俾心機啦，警察你得嘅，黑警考入去中大、港大啊嘛，係嘛？如果唔係使乜連呢個 DSE 嘅 qualification 都冇咧？咁樣，我哋嘅嗰種嘅所謂等級觀念係嚟自咩咧？就係我哋嘅學歷。我哋嗰個年代就係你讀咩大學，讀邊間大學裏邊讀咩學系？哦 ，Hong Kong U 啊，如果你讀文學院啊，梗係唔及讀呢個嘅。工程啊， 專業學系啦，或者係嗰啲嘅律師啊，或者係最勁嘅 medical school 啦等等，或者 law school 啊等等呢啲啦。咁就係我哋嘅等級觀念啦 ，old school 啦 ，old boys 啦，華人啊，仲要分廣華定九華喎、啊、咁樣。咁我自己身受其害啦，當然中文中學係嘛，亦都係呢、這個即係喺英語教學嘅年代嘅中文中學，咁啊變成係一個二等學生咁樣。咁你唯有靠自己努力爬上去。所以香港的階級觀念一路就係講緊 meritocracy， 通過左派所講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或者咩填鴨式教育啦咁樣，考到試升到學叻嘅讀書叻嘅就有 reward， 好啦就上高層，然後再講你嘅 networking、old school、old boys 等等呢啲關係係咪 rich 嘅咁樣？如果講大嘅話，中大就冇乜呢啲咁嘅嘢，但係而家中共嗰種模式咧。他怎樣將人民分化呢 ?Labeling 我們叫做社會學裏面的理論叫做標籤理論 ,Labeling, Class Labeling, 階級標籤。過去1949年到1979年就是將全國人民分為兩類，一種叫紅一種叫黑。黑的就是什麼呢？地富反懷右，地主反革命，富農壞分子右派，就為之壞的。壞的就是怎樣讀的小學會差啲啦，分派的工作會衰啲啦，係咪？揾嘅人工會少啲啦。總之所有的生活待遇都會衰啲。紅的即係咩啊？革命幹部啦、貧下中農啦等等呢啲，咁咪紅咯。好啦，或者工人階級啦咁樣。咁你黑嘅點樣去令到你自己變紅呢？你就要洗脱你呢個所謂嘅唔好嘅階級標籤，你就要表現到比紅更紅喎。即係話你要練毛語錄。是要比班上面的工人子弟或者革命先烈的細路是念毛語錄更加純熟，不過因為你是一個地主的家庭出身，你就更加刻意去洗脫這一種黑五類的標籤，所以變成是大家的資源爭奪互鬥咯。互鬥的話他就利用少數，記住在班上面真正紅五類出身的是少數，黑五類的是多數，但他就利用少數這些政治上比他特殊的地位待遇標籤咧，去牽制更加大嘅，令到佢哋分化。分化之餘，大家爭相向呢個紅嘅學習。你調翻轉頭諗，如果黑嘅團結埋一齊，一樣可以懟冧佢嘅啫。但係正正就係唔會嘅，點解咧？就佢話哦，如果你係變成紅五類嘅話，你之後嘅 life chance 咧，你就會比黑五類更加好。呢個就係中共嘅所謂階級鬥爭為綱，就係呢個意思啦。從來都冇放棄過，其實。只不過個 definition 改變咗，佢仍然係用緊呢種手法。當劉澤基啲人得到表揚嗰時候，其實佢係 send 緊一個政治嘅信息俾所有嘅特區警察，就係希望大家學習呢啲嘅所謂勞動模範、人民英雄、平暴英雄，係嘛？擎槍指向手無寸鐵嘅市民係英雄，咪大家爭住做咯，係嘛？臨上車之前掹一個嘅催淚手榴彈掟向呢個記者。特別是針對港台啊、立場啊等等，所謂的他們叫做黑記，他回到去受到表揚的一定。你那個指揮官敢不敢開他的file去調查他呢？指揮官都不敢。如果你是根據法制去管理的，根據警察通例去管理的，你自己都要寫file啦、調查啦，是吧？但是因為當整個 environment 政治上的環境都是鼓吹一種這樣的向示威者的暴力極端的手法的時候，這些所謂的黑警少數的，其實我覺得原本是少數的黑警就 overwhelming 成為呢，大家如果你不同流合污的你就不出聲。其實這個是跟1960年代四大探長的年代警察是很相似的。大家有機會看一看呢，就是這個當時有一位的這個的貪污的鬼佬警司韓德，好像叫做咁咧，就寫咗一本回憶錄嘅。其實我以前好多年前，30年前睇過。咁佢就講灣仔警區嗰個貪污行為。佢話灣仔警區嘅貪污行為就係叫灣仔 company， 灣仔公司。咁點解每一個警員都要收賄呢？由公司形式，即係收咗翻嚟由阿公去分嘅，係成個警區嘅人都有得分，唔係你去冚到，或者你去包槍被盜喎，或者係包嗰啲字花啊，毒品啊等等呢啲嘢，你冇份嘅，你只係一個坐堂嘅幫板都好，你都會分得到嘅。 這個所謂習近平口中的叫團伙式的腐敗行為了。團伙式的腐敗行為，中紀委的報告裡面有了。但這個團伙式的腐敗行為是怎麼來的呢？就是因為當你不要的時候都不得，你沒有辦法做一個白警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好了，60年代就是貪錢，2019年是什麼呢？就是政治上要紅，要紅啊，夠紅啊，夠革命，捍衛這個的所謂止暴制亂，中共的政權，香港的秩序等等這些東西。那他們以為這種的這樣的紅就可以 guarantee 他們將來的升遷，是會比其他表現沒那麼紅的人就快了。所以我就說為什麼在前線裡面越激動出位那些呢，一定的那個在個 rank and file 裡面呢，就是一個等級裡面呢是越低的。因為他們這樣就是一種捷徑來的，他可以用這個方法去令到他們自己呢是去爬過隔離讀書比他多我們叫做民警隊裡面的民官。警隊裡面都有兩類，我們叫做一種叫紅褲子出身。紅褲子出身就是由CID 啦、O 記啦，即係前線查案嘅啦，嗰啲叫做李修賢嗰種形象啦，即係呢個好 tough 嘅警察啦咁樣。咁但另外一種係咩咧？就係警隊裏邊嘅民官，民官可能係咩？由呢、這個販毒啦、國際刑警啦，然後做呢個嘅管理層啦，警隊嘅管理層啦咁樣 ，management 嗰邊嘅人。咁就唔同頭先我所講嘅嗰種紅褲子嘅警察係好唔同。嗰啲紅褲子警察就係打啦，打嗰種嚟嘅其實。咁由以前嘅呢個大家知道啦，秃鹰雨傘運動裏面嘅警務處長曾偉雄，其實係紅褲子出身噶嘛 ，O 記出身嘅，應該佢甚至係做過卧底添嘅，應該係。好啦，但係之後盧偉聰咧就係冇記錯應該係 security wing 嘅，應該係保安部嘅。保安部，保安部是咩？做監控啊，嗰啲政治情報收集啊、間諜啊、監視啊嗰啲，就唔係嗰啲喺街頭即係帶隊去反黑啊、查案啊嗰啲啦。咁呢個武官系統嘅警隊咧，就會將來會主導緊成個香港嘅，我可以預測。因為你睇到而家警隊嘅新一哥係由行動處嘅鄧炳強接手啦。行動處的處長，即是警隊的副警務處長鄧炳強接手，跟住就是郭氏兄弟負責所謂的相對比較是讀書比較多的那些已經全部坐尾了，其實已經是讀書比較多的人，不是說他們有良知，而起碼他們對自己的 social esteem 和個 expectation 是高一點的，其實因為走出去都會落的，大佬啊，去到國際刑警交流或者去到其他警政學校交流都會落的，孭住香港警察的名義係嘛？而家，所以他哋嗰個取向就有啲唔同，我覺得。好啦，當武官系統嘅主導咗警察嘅話咧，即係話等同於我頭先所講啦，文革裏邊嘅紅五類就去令到佢哋咧就係越嚟越出位啦。嗱，大家諗翻轉頭，警隊呢種嘅基層員工嘅政治化係源於幾時？何時這種的政治洗腦滲入呢？大家想回轉頭，記不記得由林慧思事件開始的，就是當時這個老師在旺角見到警察執法不公，對這個的法輪功和清關會兩個的敵對組織之間的執法不公，那就講了一句的粗口，就今天的標準來講，其實都 都不是什麼的粗言穢語， What the fuck。咁然後咧就變成一個大嘅風暴啦，咁啊警察嘅工會出嚟啦，原座級即係省仔康樂會又出嚟啦咁樣，咁然後就呢個劉達強警司就甚至去參與呢個集會啦，參與集會嗰陣時候，警察就已經話佢已經唔係參與政治集會，當時你就睇到成個制度開始嗰啲螺絲一路鬆，一路鬆，鬆到今日，跟住警察工會經常就政治問題表態啦，喺雨傘運動之後。好了，雨傘運動之後不斷拿資源去加這個衝鋒隊，不斷去擴編人手，而香港的罪案率是全世界最低，香港警隊和市民的比例是全世界五名之內，在五名之內，那加些人來做什麼呢？是吧？就是佔中之後的一個維穩工作。好了，這種維穩工作就充斥了，因為編制增加， recruitment 也出現了一個變化，就是很多的今日市民所 取笑的學歷不夠的所謂偽盡資格的警察出現了。我們以前很清楚的，大家看過黃秋生那套的《老港政傳》都知道的，是吧？回考先五科合格才可以考警察，鄭中基本來就說他想考都不得，因為左派的人沒有參加香港的中學會考，現在連所謂的中學會考資格五科合格都不需要。這個就是因為你擴編嘛，你的編制一路擴大的時候，就會令到就是濫竽充數的人越來越多。我也不知道近十年坐波的是什麼人，其實真的以我理解，以往港英年代警隊裏面負責招募的是相當之嚴謹，跟以前政府招募政務官是一樣的。其實我想這個制度也已經崩潰，就變成一個政治性的隊伍。記住，是不需要某一個人下order，很多人以為就是哦，因為李家超，因為之前的這個黎棟國或者李少光等等，全部都不是，亦都唔係呢個 Regina Yip， 全部都唔係，根本係冇一個 order 叫佢哋將香港特區警察轉變成為一支政治性嘅幹部隊伍，冇。但係喺一種咁樣嘅氛圍，包括去挑動佢哋同示威者嘅對立，警察工會嘅政治化，警察工會幕後有人推動佢哋出嚟，係就政治問題經常表態。警察工會點解要設立呢？其實大家都知道，等於公務員工會一樣，這個是港英年代的一個集體談判的制度。這個集體談判制度就是所謂的薪酬趨勢調查，下面究竟每年應該加多少錢人工，那就有所謂的，為什麼要級別去分呢？警隊是不是有督察有援助級，因為他們的 pay scale 是不同的嘛，從來他們都不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來的。紀律部隊何來要求，何來容許他們政治性表態？即是海關可不可以隨便發表個聲明去譴責香港的示威者，或者譴責這個菲律賓在南海問題拿去海牙法院仲裁呢？又或者消防可不可以隨便發聲明去對這個台灣或好哪裡都好這個蔡英文當選而表示不滿呢？這個是方天下之大謬。好了，但是大家記住，為什麼我提劉達強這件事呢？就是當他上去發表呢個批評林慧思好等等呢啲嘅言論嗰陣時候，警察係撐佢，話冇問題；林鄭撐佢，話冇問題。好啦，即係話暗地裏開咗一個綠燈，開咗綠燈變將警察慢慢由前線開始，其實就係變成咩呢？變成佢哋同示威者，示威者就係仇恨佢哋。佔中係第一次，龍和道嘅衝突其實示威者係不斷俾速龍打嘅，其實。我自己親眼睇嘅，其實邊度有得反擊，同而家根本係完全唔同嘅一個 scenario。但係呢種咁樣嘅仇恨示威者係點嚟呢？就係由警察工會一路散佈，係嘛？嗰啲人搞亂香港，係嘛？搞亂呢個國家嘅繁榮穩定等等，咁就用佢呢個進行呢個政治嘅洗腦嘅方式。好啦，到今日當呢個反送中一嚟，我想問六月十二號呢個係最根本、最根本嘅問題。誰人批准警察 mobilize 用打暴動的方式在6月12日執法強行通過這個送中修例？這個是 the root cause。 雖然經過這麼多月，大家都已經是完全被憤怒仇恨遮蓋，但是 root cause 都是在那裡。警察如果你們要將來你們要去找誰個陷害你們去到這樣的局面，其實不是示威者，而是6月12日制定一個 force mobilization， 用這個警隊動員的方式，打暴動的方式，在6月12日準備強行通過送中修例，這個 game plan， 任何人問我，我都是這樣說的，其實，是不是？要調查的，那個 root cause 就在這裡，這個就是令到出現警察之亂的 root cause 來的。跟住之後就因為多次嘅警民衝突，包括721、831、811，然後去到1111等等咧，總之一字尾嘅就係大件事噶啦，就係導致到今日積累到嗰個仇恨已經係去到以性命相搏。林鄭成日好似扮到好苦口婆心咁樣，大家諗一諗點解香港冇咗警察會點等等？呢啲叫做假慈悲。其實是相當之可恥的。你看到今天記者會6時站在身邊後面那班人 第一個可恥話俾你聽，除咗林鄭之外，就係叫陳肇始嘅撲街。上個禮拜終於承認佢根本唔知道催淚彈嘅成分係乜嘢。我想問一下你反駁刺針嘅教授所講，喺密集地區掟催淚彈殘餘物會影響後細路仔嘅健康嗰陣時候，你話佢哋講法唔啱，大大聲喺度反駁。我想問一下你點樣面對？你話曬都係一個護士學院嘅教授。曾經攞過港大教學獎的人，這些人一世要釘在恥辱之處那裡。我到現在隻手還痛的，其實那些中了胡椒那些灼傷的感覺，到現在已經是大半人了。其實你想想，殘餘物停留在空氣裡面的殘餘物，你整一百個一百個這樣放在住宅區裡面這樣放，根本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情況。示威遊行在外國就是一個大廣場那裡進行的，其實這個 Catalunya 也好，即巴塞隆拿也好，這個烏克蘭也好，俄羅斯也好，射出雷彈就是一個很大的 open area 那裡進行的，是不會好像香港那樣在人口密集的社區裡面是發放超過100發的催淚彈。是什麼？衛生局長竟然說沒有事，但是他不知道根本催淚彈的成分是什麼，這個不夠可恥。 You just a phone call，你就可以問警察，警察不答你，你可以公開，你說我問過警察，警察說他們不知道，他不回覆我，等我們記者會再問。而不是說在一個建基於一無所知的情況底下站出來盲撐警察。所以我說陳肇始、羅志光這些是相當之可恥的。其實你以為只是在前線去打那些示威者，開槍槍擊這個年輕人的可恥，其實這班民官是更可恥的。那些警察收30,000元站在那裡曬到整身汗，那些收33萬、陳肇始是一個月，你看他收33萬做什麼，連 guarantee 我們的公眾健康都做不到，然後繼續容許警察繼續這樣放，然後一句話我不知道那些催淚煙的成分是什麼。為什麼你不有責任去問呢？你是給收緊我們33萬人工，為什麼不是你去問？要保安局長李家超告訴你聽那些催淚煙的成分是什麼，然後告訴衛生署聽，然後衛生署公佈呢，當沒有件事。所以這個警察之亂，第二之亂是什麼呢？就是香港的問責官員，大家要記住他們，是因為他們完全放棄了作為一個問責官員應有的責任，然後每月干鬥最少335,100元，最少最少一個講緊，未計嗰啲陳茂波、張建宗嗰啲，係嘛？你睇呢個鄭若華似乜嘢？警察之亂第二個最重要嘅人物就係律政司。大家以為袁國強衰，鄭若華仲衰，點解啊？原來兩公婆一齊。你以為鄭若華冇仔咁？是吗？我認識很多政府裏面的人對他在交資會的工作表現刮目相看，哇，這個人才一定要重用。為什麼有隱藏和潘樂圖的關係？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個律政司一直要隱藏和潘樂圖的關係？因為 Otto 潘就是他的利益的來源，按不需要按鄭若驊的掣，按潘樂圖的掣就可以了，兩個二而為一，兩為一體的嘛，是比袁國強原來更壞。你以為689歲，689是打嘴炮，找個馮偉光，找個邵善波出來講一檔做作，耍你一輪，單很多吞了他算。777做到加01，你要10成，我做12成給你，是嗎？我去到盡，用陳同佳案，去到最盡，去到現在，是嗎？上完去，見完習近平回來，哇，英姿勃發，洋門女將一樣。好了，就再用警察往死里打。但是大家成日都说我们的 endgame 是怎样呢？樣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再是用一个 time horizon， 就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之内就结束一个 political 的 deal， 那就完。这个是完全不切实际，我觉得。因为今次已经去到破局了嘛。破局的情况底下，就算你完，政治上的清算是会来，国泰模式那種的清算是會來。如果你是大學教授，你是中學老師，你是社工，你是記者，你看到經濟日報炒了兩件記者，其中一件就是因為他在那個警察記者會裡面 你好扯咁問問題嘛。好啦，好啊，有報應啦，睇下經濟日報今日業績出刑警啦，拜拜地做到嘢啊，真係出刑警啦，已經係係嘛？不過跌得少喎，我覺得真係跌得少，應該起碼跌超過一半以上。呢、這個盈利比去年同期最少跌超過一半以上。你點完？唔到我哋話完。你以為 OK 街頭衝突完咗就完？是不是这样呢？每一个人自己想想，香港现在的政局是不是街头冲突完了就完了？是完不到的，其实是完不到的原因是因为自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中共一路对香港的政策是采取一种极左的路线，然后一路步步进逼，就算换了人都完不到的。我就说变成梁振英 3.0， 1.0 落了台，又 2.0， 2.0 啊，怎知行得快一阵摩打消了，自己彎了，小路部咁出現。好啦，換個 3.0， 陳德霖也好，邊個都好，擺佢上去，邱騰華也好，就係做翻極左路線，不過希望佢執行得好啲咁樣。咁你諗下，成個香港係冇出路嘅喎，喺路線唔變嘅情況底下，換人係冇出路嘅。警察照樣係成為一個獨立嘅王國，冇人敢碰觸呢個警察嘅特權，包括香港嘅司法制度。嗱，我自己係悲觀嘅，其實你見到馬道立宣布退休，你就知道馬道立去年仲係推動緊終審法院嘅法官70歲退休。當時我仲話好嘢，因為仲可以 keep 住呢一班不受控制嘅終審法院嘅法官去保持香港嘅司法獨立。一啲佢自己上兩個禮拜就話自己都退埋啦，係嘛？咁啊，梗係睇到細色唔對啦。好啦，有得話張舉能上去，我唔識呢個張舉能，但係問題就係張舉能上咗去之後，馬道立退咗落嚟，邊一個填上去終審法院法官嗰個位呢？如果係楊生，我就即係都唔知抹一把汗啦，我覺得全身都係汗。咁啊，上訴庭副庭長順理成章啦，係嘛？由佢頂上去。咁所以你睇到而家呢個嘅係一個嘅好艱難嘅局面嚟嘅，好艱難嘅局面。我記得我亦都在節目裏面成日都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什麼意思呢？可能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們就由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行為開始改變，由我們的個人的改變開始，所謂的時代革命不是一個政治的改變，不是一個大的政治的鬥爭衝突之後實現了一個所謂的和平的一個改革。可能呢個改革可能好耐好耐都未嚟。我成日同大家講南韓嘅光州鎮壓，一路到呢個1987年延世大學嘅學生李漢烈喺呢個中催淚彈身亡事件，引發起呢個嘅大規模嘅群眾上街，最終導致88年嘅呢個民主改革成功。中間係經歷過8年嘅時間，係犧牲咗唔少嘅人，包括喺大學跳落嚟自殺嘅人，亦都有。朴忠哲亦都係俾呢個刑求致死，俾水刑。當時嘅呢個嘅特務警察用水刑刑求致死。咁啊，中間係經歷過好漫長、好黑暗。當時我記得我講嗰陣時係七月，係啊，好多人都話我即係講得好灰。但係而家已經係去到11月，其實。咁我哋要開始有個心理嘅準備係咩呢？對於中共的內部政治，其實我們是無能為力。坦白講，香港人，我們有可以改變到的是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自己怎樣做人，我們對於選舉、對投票的態度、對消費的態度、我們的工作的態度、我們怎樣對我們的朋友的態度、對我們家人的態度等等，這些我們可以改變。我一個老師，我可以對學生的態度是怎樣，我可以改變。我一個社工，我以前是很吃的時候，但我現在可以怎樣在我們的身邊裡面可以怎樣。所以我一直都今天我在周刊就開了一個新的專欄，由今個禮拜開始的。其實我很鼓勵大家去 subscribe 這個一周刊，因為一來我和鄺永孫都是一周刊出身，也都在那裡認識的，我們是也都對於一周刊結束紙本的時候是真的很傷心的。其實因為一個調查報導的雜誌香港是需要，咁見到佢哋而家用呢個嘅 online 嘅方式再生，亦都係去到超過10萬嘅 subscriber 咧，我哋都好高興。咁我哋今個禮拜咧，我就係有一個欄目，一個就係video 嚟嘅，一個就係文字嘅。 文字的栏目就是叫一周城寨。那我今日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叫做黄色经济圈的，其实。那我讲了我的看法两个原则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大家有机会可以上去看一看这篇文章。第一个原则就是黄色经济圈不可以有排他性。即是说不可以只是要深黄的才帮衬。龙门就排查排长龙，其他的可能个伙计讲了两句嘢唔啱听嘅，就走去惩罚佢。我觉得就唔应该系咁嘅。点解呢？我自己会回忆翻咧，香港过去曾经有一个好成功嘅政治消费经济圈嘅，就系红色经济圈，我哋叫红圈。呢个就系左派嘅消费圈。佢有自己嘅学校啦、劳校啦、劳工子弟学校啦，有自己戏院啦，咩珠江戏院啊嗰啲专播左派电影噶啦，有自己嘅电影制作公司啦，银刀啊、长城啊、凤凰啊嗰啲啦，长凤新啦。有自己的明星啦，傅奇啊、石慧啊嗰啲，即係傅明軒嘅爹哋媽咪啊。咁啊有呢個自己嘅左派嘅報紙啦，有左派自己的球會啦，愉園東昇啦，即係霍英東分嘅球會啦，亦都有自己嘅department store 啦、華豐啦、東方國貨啦、裕華國貨啦等等。嗰陣時係60年代，我講緊，佢哋一啲都唔落後嘅。其實呢個紅色經濟圈好犀利添啊，係可以足以同呢、這個中產喜歡去農子行買東西那些互相抗衡，去 Dockwell 等等那些。那在本地的消費圈來說都吸引的，我們小時候去大地牌的校樓就去國貨公司買。好了，但這個紅色經濟圈崩潰是什麼呢？珠江戲院播來播去都是紅色梁子君就出事了。那你難道看，就算喜歡看這個美腿也好，沒理由看一年看10次的，是吧？病態啦，如果是這樣。咁所以成個一左二擇底下咧，成個紅色經濟圈咧，慢慢就變成好老土。特別1967年暴動之後咧，麥理浩咧就大力鼓吹呢個年青人嘅文化、本土文化。所以啊，譚詠麟啊嗰啲崛起嗰陣時咧，就紅色經濟圈咧就慢慢咧就被曬拉邊緣化。所以我哋要吸取呢個教訓，黃色經濟圈本身咧其實係要有兼收並蓄。就算係中間派嗰啲，你要知道，如果佢係唔企喺南嗰邊咧，佢係生意會好咗嘅。咁咧，呢、這個就慢慢將佢吸納過嚟，壯大自己嘅經濟圈。第二係咩呢？就係我覺得係一定要有想有罰。嗱，我頭先講喺想嗰邊咧，我哋嗰條線盡量闊；罰嗰邊咧，亦都要盡量清晰。我一路都講噶啦，國泰一定要，唔係我唔贊成裝修用呢種方式去破壞佢哋，但係國泰一定係要用消費者嘅力量去霸買國泰嘅機票。無論佢當佢一出嗰啲長短棍去送機票嗰時候，大家知道佢條生意好唔掂噶啦。其實，因為國泰係用香港人嘅名義去賺錢嘅公司，亦都係收取 premium 嘅價錢。佢一間 premium 嘅 airline 嚟嘅，其實係特別貴嘅。其實比其他航空公司，我哋都願意俾，係因為佢聲稱佢係香港人嘅公司，但佢做出一啲文革式嘅迫害人嘅行為，然後用 PR 嘅方式叫大家唔好懲罰佢，因為佢係香港人公司。如果咁樣放過佢嘅話，你諗下個後果會係點啊？就是说将来的政治清算就会采取国泰的模式，无论是资助机构、法定机构、政府公务员，甚至是大型的香港企业，用国泰模式去清算其他的员工曾经在过去的半年在 social media 发表的政治言论，你估个后果会是多么严重，是吧？第二，就是很多政治人物，其实大家去破坏他们的 office 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发泄来的。其实譬如大家看到最代表性的當然是陳建波收成期啦，咁樣財委會主席經常在財委會裏面發表一些很極端的言論，去跟呢個泛民的議員喺度對罵等等呢啲嘢，係好乞人憎嘅。其實，但大家知道點解佢咁乞人憎咧？亦都係我頭先講警察裏面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手法嚟嘅。其實就係、是、喺議會裏面樹立一些嘅極左嘴，包括梁君彥啊、陳建波啊等等呢啲，然後由佢哋講到最難聽的說話。然後咧就捏住民建聯去行，民建聯永遠因為佢係直選啊嘛，佢都要想扮中立啲。但係當你有陳建波、何君瑤嗰陣時候，咪夾咗民建聯去極左嗰邊咯，係嘛？佢連想褪翻去中間都困難啊嘛 ，lock 死咗佢哋，用呢啲個所謂紅色深紅政客去 lock 死佢哋。但係你要記住，我陳建波係保險業嘅喎，保險業我成日搭地鐵見到一間叫立橋保險，所以我上網查一查，好似最近攞到壽險牌啊，原來係陳建波係喺立橋保險做嘅。咁所以我就話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利益關係喺背後。咁大口狗咧，梁君彥都有公司，佢自己公司應該喺美國做生意嘅喎，都同美國。因為當錢同理念相結合嗰陣時咧，個力量係相當大。李嘉誠基金會今日開始申請，月底已經派啦6萬蚊。 係嘛？六萬蚊月底已經排，呢啲就真正應急啦。錢同理念結合嗰陣時，係遠遠個力量係大過用一種仇恨暴力嘅方式去發泄，因為嗰樣係 long lasting， 同埋係每一個人都做得到啊嘛。個門檻低，每一個人都做得到，係嘛？你去商場，我話俾大家聽兩種方式，你去商場做裝修啊。定一齊揾一日，每個禮拜揾一日，我哋一齊唔去消費，唔去商場消費，唔去街消費，自己揾地方冇年宵啊！我哋自己揾地方去擺地方去賣嘢，係嘛？然後出一個好長嘅 list， 去話俾大家聽，我哋幫襯呢啲鋪頭。個 list 盡量，我覺得係越闊越好，越闊越好，容易揾得到。街頭巷尾總有一間，咁就得啦。我覺得咁，所以我哋希望自己做一分力，除咗我同邝永孙去做采访之外，其实我哋亦都唔系跑得比人快。今日跑上去呢个教堂，真系发觉每个星期三都要练冲刺。下次唔敢偷懒，十个圈就唔敢冲，七个圈就算，一定要冲足十个圈。跑到上去真系连讲嘢都冇气嘅，真系。好啦，咁所以我哋就有一个嘅计划，就系邝永孙提出嘅。咁我喺度同大家讲，就系大家可以自己拍一段嘅短片。如果你是一个铺头，你是做小生意的，你卖衫都得，不一定是食物，不一定是食店的，你是小生意的。如果你的支持者跟我们城寨的支持者你觉得是相近的，你可以 send 一段短片给我们，大约30秒钟左右。那我们就是义务的性质，免费的性质，在我们的节目，今天星期一的节目，那我会拨出一些时段呢，就去將呢啲嘅宣傳片咧播出嚟，希望大家咧多啲人去知道你哋嘅生意，唔需要講到幾慘乜乜乜，總之話俾我聽有乜嘢好食，有乜嘢好買，點解要幫襯你咁就得噶啦。自拍又得，揾其他人幫你拍又得。咁我亦都會主動去揾呢啲嘅鋪頭咧，係我自己落去幫佢哋去拍嘅。其實即係如果可以出埋鏡，當然冇所謂啦。咁因為我覺得最重要，黃色經濟圈。是会成功的，我觉得是会成功，是总好过用一种以性命相搏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是不值得为这个林郑月娥的扑街，林郑月娥这个政府用性命跟她相搏。我们一定要留一条命去看着他们这班人，陈肇始、罗志光、邱腾华这班人是怎样扑街，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记住，如果你认识的，将我这个 message 去传出去，俾多啲嘅做緊小生意嘅朋友知道，咁呢個係一個嘅，即係我自己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咁大家記住啦，嗱，我哋呢個轉數快咧，就係啱啱開通嘅，希望可以多啲人咧用呢個方式咧嚟去用貨金嘅形式咧嚟去 sponsor 我哋啦。咁希望我哋可以咧就去走得更加快，走得更加遠，同埋做得更加多。咁我哋嗰個轉數快嘅號碼就係26296400，26296400。咁收款人咧就係匡 CWS 26296400。咁啊，除咗星期呢個頭先我講嗰個嘅拍短片之外咧，咁咧亦都有一個嘅我哋做開咗噶啦，其實就係和你跑。咁啊，已經今個禮拜第三個禮拜噶啦。咁啊，之前咧就跑咗兩次啦，咁都係練習短途嘅爆發力同埋衝刺啦、體能啦。咁我哋就跑完一段之後，仲有一段好長嘅 walking 嘅，其實就可以有啲嘅 meditation 嘅作用，希望可以即係專注行路啊。咁啊，好長嘅行路，行成差唔多來回都成一個鐘。咁啊，跑步大約就8-9个字啦。咁啊，今次星期三都會係8:00喺呢個海濱廣場、海濱長廊。觀塘的海濱長廊的發現號02那裡集合，大家記住了，上次很多人忘記了，因為我不提大家就以為沒有了，樣其實不是，不提的都有的，其實就是記住在海濱長廊的發現號02那裡，那就是有這個的和你跑的。那至於這個和你傾呢，那已經見了一些臨床的心理學家，那就由他們去提出一個的 program 給我們，咁就應該喺11月底或者12月底咧，最快11月底就會推出噶啦。咁呢個和你傾咧，就係希望用一種嘅即係大家見到面對面啊傾談嘅方式咧，就去舒緩大家情緒嘅問題。因為呢個可能去到踏入第6個月， 其實是一個很慢性的折磨的，我覺得是比起急性是更慘的，其實是用這麼長的時間去情緒折磨香港人，是我相信很多人是很難受，亦都是會有一些 spill over 去到他生活的層面，包括工作啊、人際關係等等這些東西，已經是我看很多外國的報道也都是講到，即是除了 88% 的人暴露在催淚煙的毒害之外，就是每10個有1個是有這個的情緒問題的。和你傾和你跑的目的都一樣，跑步同時是可以達到一個情緒治療的，大家記住，因為激烈的衝刺之後就大家散了，就可能會分泌一些安多芬出來，心情都會好一點。之後那個 walking meditation 也可以很多的傾偈，有些機會大家傾下偈，而且圍爐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我們做完這個和你跑，同時呢就是有這個和你傾的這個這樣的 program 就會推出，大家密切留意 subscribe 我們的 Facebook， subscribe 我們的 Facebook，現在差不多去到接近10万了，我們 Facebook 都，就與其大家在這裡說，不如大家行多一步。最後提一提大家，因為我和鄺榮孫在現場採訪，有朋友是認得我們的，很多城寨的聽眾、觀眾，記住在現場不要大叫我的名字，真的，因為我是在做事，在這裡大叫我的名字的話，對我的人身安全是有影響的，因為不是防暴警察，也都有其他不同政見的人士是會對我構成威脅的。如果大家真的給點鼓勵的，打個招呼，一個眼神都夠了，其實我也都沒有時間跟大家在這裡 selfie 或者拍照的，其實因為那個是一個工作來的，不是大家去遊行示威那麼 casual， 隨時都是要很 alert， 即是你突然拍我，我真的兜槌打過去會，所以呢就是這個是很 alert 的情況，因為一來有警察的現場的一些的即是拘捕啊、暴力啊，我也都要留意現場裡面很多埋我身邊的人，我自己要 aware， 也都要即提高警覺，所以就不是一個很合適的方法呢去跟大家 social 的，其實那我自己企埋一邊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傾下偈是沒問題，但特別是在即衝突的現場的時候呢，跟大家傾偈的機會是很小的，其實那記住不要大嗌我和鄺榮孫的名字，是危險的。其實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很多謝大家在今日我生日的日子呢跟我說一句 Happy Birthday。 我的生日願望其實很簡單，將來是怎樣其實我們不知道，其實但是我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想想自己怎樣可以去造成這個改變，由自己開始。多謝大家，拜拜。